你叫张智霖，我叫张志明，曾在某天你发现我，如兄妹的最初，渡过相恋过程，化解伤下个性，期望会厮守，谁料分手，遥望你为谁心倾，是那张纸中吗？是那张纸得吗？是那张纸高吗？或成长成长成偶像，像这像那，你也张开心吗？你快张开手吗？张开腿吗？往那张台签那张纸出嫁。娶张志玲，你嫁张志明，曾在某天我盼望过，年轻想得太多，渡过婚姻旅程，为那出身作兴，内那小手灵活抖手，男或女亦叫张英，是那张纸欠吗？是那张纸光吗？是那张纸单吗？或成高成瘦成司徒为奔张道，将心倾诉，你快将之公布，将之宣告，往那张台前那张纸中路，成长开花结果。 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，花灯起，车声响，歌舞升平。只见他笑脸迎，谁知他内心苦闷，夜生活都为了一时住行。做了青春。

希望，你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，想带上你

去飞翔，忘记忧伤。道路两旁紫美丽鲜花，在风中飘摆，快乐的盛唱。鸟儿自由啊，风儿轻柔，那是我家乡。来吧来吧来吧，一起舞蹈，什么烦恼何必将我打扰。来吧来吧来吧，